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856集，八族列岛上。赵普和武素对视，然后拍了拍武素的头。武素看看赵普两只眼色不一样的眼睛，说不上话来。赵普扯下他身上的枷锁：“ 你走吧。”“ 你放我走啊？”“ 嗯。” 赵普将枷锁甩在一旁。包大人就在书房里，微微地笑了笑。影卫们自然不会对赵普的决定有异议，倒是一般衙役觉得有些可惜，但是谁也不敢说。 你为嘛放我？ 不放你留着干什么呀？养你浪费粮食，你要不然就滚，要不然我直接宰了你，行不行？ 武素一惊，赶忙站起来，瞧了瞧赵普。 哼，你就不怕放虎归山吗？ 原来还懂一两个成语，你还不算虎啊，这才是虎。 说着，赵普指了指一旁。武素转脸，就见小四子正给小五梳毛，小五用大肉爪子轻轻地拍着小四子的衣摆，跟他闹着玩。 这是什么？这么大的猫啊！ 众人都皱眉，这胖子是从小与世隔绝的生活吗？一点常识都没有，老虎也不认识啊！ 滚吧！ 你真的放我？ 赵普斜了他一眼，那意思，不滚就宰了你。武素赶紧一纵身跃上屋顶，还低头看一眼。小四子正躺在小五背上，见他要走了，就跟他摆摆手：“ 深深再见。” 武素眨了眨眼，又看了一眼赵普，赵普都没理他。武素一跃下了屋顶，三窜两蹦往远处跑了。赵普回过头，看了一眼喵喵楼上正打哈欠的阴猴，笑了笑：“ 老爷子，麻烦你了。” 阴猴也笑了，他算明白赵普干嘛不让他跟天尊一起去楚州了，感情是要他跟踪那胖子去帮忙刺探敌情啊。阴猴点点头，一闪身没影了。包大人也走了出来：“ 王爷想得周到，对方能力莫辨，高手如云，只有阴猴去刺探才不易打草惊蛇。” 公孙也点头：“这胖子傻了吧唧，语无伦次的，问也问不出什么，不如直接跟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包相，那个什么莫大人，你有没有线索？ 包大人叹了口气，对赵虎招招手：“ 刚才公孙先生提到的这个彪形大汉，体态奇异，本府也觉得应该是传说中的伯禄门族，所以查了一下典籍，还真查到了一些东西。” 包大人打开的是一卷书册，看起来十分考究，公孙也是头一回看到。 这是什么书？ 这书是从春堂阁拿出来的，一套游记里的一本。 写这本书的人叫王云野，自称游山居士，其实就是整日游手好闲、游山玩水的意思。别看随性，那也是大文豪之一。此人热衷于收集民间传奇故事与奇怪见闻，所听所见皆记载下来，集合成册。他毕生走遍了大江南北，老来在太学教书，正好是包拯的夫子之一，两人是忘年交。老爷子曾经跟包拯闲聊的时候讲到过伯禄门族的事情，老头当时就告诉包拯，他对此有些研究，若是日后碰到奇怪的人或者事，不妨去翻翻他那几卷游记。包大人翻开书册，让公孙看。 王夫子文中记载了一段他在海边听几位老渔民说的关于八族列岛的传闻。 八族列岛？ 赵普皱眉，他并没听说过，倒是公孙突然抬起了头。 之前阴猴从南安寺别院拿出来那些，文宏大师当年的手稿里也有提到过什么岛屿之类的，和这边描述的很像。 哦， 包大人有些惊讶， 公孙让包岩去把那些手稿都拿来。包岩和庞玉跑了一趟，捧过来那些手稿。 问空大师当年跟踪那些江湖人，他暗中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大致如下。 都说了全是死人，怎么可能还有活口？ 可是有八个岛，我们只去了三个，恶虎岛上那些人也来路不明。 哎，你没看到岛上那些白骨吗？ 那三个是另外五个也是吗？ 你管那么多干嘛？我们的任务就是确认有没有活口。 就是，没有活口就好了，不要问太多。这种事情，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 八个岛屿。 然后王夫子游记上提到的是，他跟几个老渔民聊天，说原本啊，海上有盗贼的，那些盗贼呢，十分凶悍，而且武功很高，朝廷出水军却是拿不下他们。原因是呢，这些人各有特点，有的体型特别巨大，有的水性特别好，跟鱼似的，身上很滑，还有一些样貌凶恶，力量惊人。其实啊，这些人都不是中原人，他们住在沿海的几座岛屿上，总共有八座岛，被称为八族列岛。据说呢，每个岛屿上生存着一个族，都是海神后裔。 众人听到这里都忍不住对视了一眼，出现了海神。 王夫子详细记录了这几座岛屿的传闻，其中就有博禄门岛，上面的居民呢被称之为博禄门族，体型巨大，性格憨傻，力大无穷。那座岛上有一座山门，是白色的鹿形，因此呢也叫白鹿岛。后来啊，传来传去传差了，就成了博禄门。 体型巨大，憨傻有力，跟武素很符合，难怪一股与世隔绝的劲儿，原来真的是生活在小岛上。 公孙先生也知道博禄门族吗？ 我是以前在师父的医书里看到的，师父那本医书上记载了体型对身体的影响，其中提到了体型最大的人应该是博禄门族，生于海上，捕鱼为生，骨骼粗大，体重惊人。之所以会有这种体型，跟他们吃的食物有关系，他们应该是长期使用一种深海的鱼，叫薄斑，也叫无目鱼。这种鱼全身光滑，头上有角，白底灰斑，面容似鹿，但是没有眼睛。 没眼睛？ 只有眼眶而没有眼睛，大概是常年生活在黑暗的深海中的缘故吧。这种鱼十分肥硕，吃多了就让人变胖，骨头也会变粗。这种鱼本身是一种药材，对于骨骼疏松、易骨折等症状有奇效，也很适合老年人食用，少量是十分有益的。不过这种鱼几乎抓不到，只有博禄门族的人可以抓到，而且据说博禄门族已经灭绝了。 说到这里，公孙一脸惋惜，自言自语， 要是能弄到薄斑鱼就好了，终身遗憾呢。 你又不是展昭，对一条鱼那么执着干什么呀？ 公孙瞄了赵普一眼，又低头瞧瞧自己的身板，叹气。小四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钻了进来，边剥橘子边听众人讲话，这时候就插了一句， 爹爹还在惦记那个鱼呢，小四子也好想吃，吃了可以变成虎背熊腰的理想身材。 众人都忍不住看了看公孙爷俩的身材，又想象了一下他俩和虎背熊腰四个字结合之后的情况，莫名就觉得好笑。 拉倒吧你，吃什么鱼都没用，展昭吃了这么多年鱼还不就是那猫样，吃鱼是变不成胖子的。 公孙狠狠斜了赵普一眼，小四子倒是摸下巴认真考虑， 是哦，还是要多吃肉才行。 正赶路的展昭突然一个喷嚏，白玉堂坐在腰腰背上看他， 冷啊。 展昭揉了揉鼻子，此时天都黑了，腰腰飞得又高又快，的确风大，不过他这点内力自然是不怕冷的。 有腰腰赶路的速度跟骑马简直不是一个档次啊。 天尊站在前方看着云雾之中地面上的夜景， 按理来说，夭夭虽然体型巨大，但是毕竟要驮着三个人飞起来有困难。不过展昭等人轻功都好，运内力往上提一下，再借一点夭夭的力，于是也没给他增加太多负担，飞得和往常差不多。直到夭夭全速飞行，众人才明白他的速度有多快，按照这架势，天亮前绝对到楚州府。汴江像一条玉带一样在地上蜿蜒向前，因为泛着月光，在夜晚就更加的明显，顺着河飞自然不会有错。展昭和白玉堂第一次从这么高的地方看江河湖泊，莫名就觉得分外震撼。河两边山都不高，村落遍布，城镇之中有灯火点点，一派的宁静祥和。沿着汴河的官道上，车马来往还挺频繁，这么看着莫名有一种风调雨顺、大好江山的感觉。天尊看得出神，自言自语： 一百年前可是兵荒马乱的。 天尊，你见过那么多个皇帝，你觉得哪个最好？ 什么样的皇帝算好皇帝？ 天尊笑着伸手拍了拍展昭的头。展昭瞧天尊： 哎呀，妖王说呀，人嘛，算他活到80岁，除去前面20年少不更事，后边20年老糊涂，再减去10年偶尔犯傻，能有30年保持头脑清醒，不做错决定就很不错了。所以啊，能保证30年天下太平的就是好皇帝。如果还能做到地方富庶、风调雨顺，那就算是明君了。人品方面不用期盼太多，有权有势的男人里头，人渣比圣人多得多。 展昭被天尊逗乐了，或者说被妖王逗乐了。白玉堂在后边看着天尊和展昭并排站着，笑嘻嘻聊着妖王的事情，心中也如同这高空的夜风一样畅快。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昂哥，龙图案卷集的旁白就是我，我就是龙图案卷集的旁白，没错，就是那个看着猫鼠游戏在旁边嗑瓜子儿，率领大家一块吃瓜的那个旁白啊。这一年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加入了龙图的剧组，成为了龙图的旁白，成为了这里面说话最多的那个人。喜欢我的朋友呢，第一下子就喜欢上我了，不喜欢我的朋友呢，听着听着也就慢慢习惯了，也就慢慢喜欢了。那新的一年到了，就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继续的守住我们掷地有声的账号，我们掷地有声呢将会有更多更多的作品，划重点，将会有更多更多由我配音、由我旁白的作品，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最后送出我的祝福，祝各位掷地有声的各位至宝们，来年多多的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能够有更多更多的好心情，能够有更多更多的福气，也能有更多更多的好运气。不管怎么样，我们依然会在声音中陪伴着大家。不开心，想拯救不开心吗？就来我们掷地有声吧。哦，差点把最重要的事情忘记了，那就是要祝大家新年一定要快乐哦，嘤嘤嘤。